即可轻松开户，详询95565。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 你对着那手机傻乐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正了，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一边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的， 最热门的健康话题， 鼻涕啊片子啊查得非常全， 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 现在呢我拿到这个国家的那个荣誉。 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北京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凯。今天呢是12月1号，是世界艾滋病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和来自北京卫计委疾控处的徐征来聊聊有关北京市的这个艾滋病的情况。如果您对我们今天情况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通过短信的方式和我们进行互动。我们的短信交流方式是发送短信到10628821828。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还是通过电话来连线一下北京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副主任庞星火，请他介绍一下最新的疫情情况。庞主任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 麻烦您帮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咱们北京的疫情情况。 好的，从我们传染病的监测网显示呢，我们11月23号到10月29号，我市的总共报告了法定传染病是17种，1606例，死亡了5例。那么报告前5位的病种呢，是其他感染性腹泻、手足口病、肺结核、猩红热和病毒性肝炎。总体呢，比前一周相比呢，传染病发病数是下降的，下降了5.7%。疫情呢平稳，也没有收到 H7N9 的病例的报告，是这样。 嗯，这个特别强调了一下，没有 H7N9 哈。这个，另外我们还是想问问您哈，就北京的这个天气啊，目前透过我们的直播间往外看，能见度很差，大家都会关注这个雾霾的情况。您在这方面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些提醒呢？ 的确，这些天，尤其是近两天，我们雾霾非常严重，空气质量是很差的。那么，由于现在我市也是一个流感的高发季节，而且反复出现这样的雾霾天气，所以这个期间呢，我们应该尽量的避免，一个是避免流感，一个是避免雾霾对人体的危害。最主要的是应该减少暴露和减少吸入，这是最主要的措施。所以我们也就是提醒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们哈，一个是就注意，第一个就是注意雾霾天气。像这样的一个严重的天气呢，室内外的这个浓度是差非常大的，就是我们要尽量减少外出，就是把那个门窗都关好，尽量减少外出，不要到外面去，减少外面的活动。特别就我说的是所有人， 嗯， 那么特别是老人、身体弱的或者有呼吸道疾病的这些人，有基础病的人更应该注意减少外出，还有小孩子。那么如果你非要外出的话，一定要戴口罩，而且要正确的佩戴口罩，要把它这个把眼、这个口鼻啊都捂严实了，这是一个要你要非要外出，一个是减少外出，如果非要外出要戴口罩。第二个呢，就是在室内要关闭好你自家的门窗，那么减少这样的进入，从这个门窗进入我们室内。另外在室内的时候呢，也要减少活动，就尽量减少一些活动，因为室内的一些烹饪呐、还有吸烟呐、还有一些清扫卫生啊，这都会产生 PM2.5。所以本来是这个室外温度就很高，室内会随着室外浓度的高的话，它会增加，所以我们就尽量减少室内的这种 PM2.5 产生的这种情况，来保证我们空气质量能够尽量的好一些。另外还有一个，如果你家里有空气净化器的话，是对 PM2.5 是有效的，这样的空气净化器的话，这个时间要尽量要开开，那么减少这个室内的这种雾霾，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当室外的这种雾霾消失以后，我们看到天气预报也在，气象部门也在说，可能明后天可能会有一个转好。 对对对。 那么等我们室外